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袁书，曾经闻名上海的新闻人，究竟为何突然摇身一变，成为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的神秘特工？只身潜入魔窟，他究竟如何与汉奸丁默村、李士群斗智斗勇？袁书计划泄露，公开投敌叛国当汉奸的背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15年与狼共舞，身份重重，他究竟是谁？档案栏目为您揭秘五重间谍袁书。1939年10月，一个西装革履、身材矮胖的男子来到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这个76号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抗战时期这里是汪伪政府的特务机关，是当时让人闻风丧胆的魔窟。走进这里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来。 男子名叫袁书，是上海一家国际编译社的社长，早年留学日本，主要从事报纸新闻工作，在上海新闻界颇有声望。电视剧《伪装者》中，军统特工情报科科长代号毒蛇的明楼，坐镇幕后，成功爆破了汪伪政府运送日军高官的专列樱花号。其实明楼的原型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袁书。在真实的历史中，袁书并没有爆破樱花号，而是爆破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库。他走到76号门口，阴森恐怖的气氛扑面而来，他皱了皱眉，还是走了进去。明知是魔窟，他为什么还要进去呢？原来邀请他来的是汪伪政府76号特工总部正副主任丁默村和李士群。 我看他差不多了，宪兵队一定会来要人。 他们没有说要死的活的。 丁默村大家都很熟悉，他是电影《色戒》里易默成的原型，手上沾满了抗日英烈的鲜血。李士群是中共的叛徒，后来沦为汉奸。他和袁书早年相识，在李士群最落魄的时候，袁书曾经帮过他，他们算是老朋友。 76号原来是军阀的私主，很是富丽堂皇，而现在地下室不时传出的惨叫哀嚎之声，让这栋花园洋房平添了一种阴森凶险之气。袁书和李士群见面后，彼此寒暄了几句旧人往事。这时丁默村手拿酒杯，笑吟吟地说：老袁啊，你会日语，又对日本熟悉的，何不到我们这里来发挥你的聪明才干啊？袁书猜的没错，这两个人是要拉拢他当汉奸的。他装作喝多了的样子，说要回家考虑考虑， 随后大家就推杯换盏，一顿酒宴就这样敷衍过去。快要离开时，李士群又略带威胁地对他说，老袁呐，被我们看中的人不同意我们的要求而又能活着回去的可不多呀。以往走进76号的人非死即残，袁叔一个小小的编译社社长，他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两大魔王对他如此礼让，逢迎拉拢呢？原来袁叔的身份远没有那么简单，他其实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工，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 1937年8月这天早上8点钟光景，袁叔刚刚起床，便听到了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他打开窗子向下看，只见门外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车旁站着两个人。袁叔下楼打开门，一眼看去吓了一跳，那个人正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派头十足，他看了袁叔一眼说，明天上午9点你来找我吧。一旁的随从连忙递上了一个地址。 在描写袁叔事迹的《剑胆琴心·红色情报员袁叔传奇》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第二天袁叔来到戴笠办公室，戴笠没有半句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叔早有准备，便回答道，我表面上过得还可以，其实是住老婆的房子，靠她生活。袁叔显然是在说谎，他想向戴笠讨个差事，果然戴笠就说，那你就给我做事吧，每月给你300元。等袁叔从戴笠办公室退出来时，他已经成为了军统局上海区少将军衔的独立情报员，负责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少将情报员可了不得，因为戴笠本人也只是少将。袁叔到底何德何能，能让军统头子戴笠亲自登门造访？刚一进军统就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呢？这一切还得从一个大人物说起，那就是青帮大佬杜月笙。 几天前，戴笠专程拜访了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进门，戴笠便开门见山地问，青帮门徒众多，可有合适做对日情报的人才？此时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匆匆赶来上海布置对日情报工作和潜伏行动组织，此时他急需找一个懂日语、熟悉日本情况的特工人才。杜月笙立马便想起了同辈师弟袁叔，他推荐道，此人两次留学日本，为人十分精干机灵，十分难得。 原来袁叔曾于1934年5月通过青帮大佬黄金荣的徒弟杭石军的介绍，拜在了青帮大字辈人物曹佑山的门下，和通字辈的杜月笙是同一辈分的青帮弟子。听到杜月笙的介绍，戴笠大为高兴，他向杜月笙打听了袁叔的住址，决定使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去登门拜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袁叔才得以摇身一变成为了军统少将军衔的高级特工。 正当30万日军和70万中国军队在淞沪前线鏖战苦斗的时候，上海滩又冒出一家国际编译社，这家编译社的社长就是袁叔。这是袁叔加入军统后公开的掩护身份，编译社为开展自己的业务，名正言顺地经常和各国驻沪领事馆接触，使袁叔有机会广泛结交外国人，了解日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现状，以窥测日方的意图和近期重大行动。通过和外国人甚至日本人的直接交流，袁叔向戴笠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戴笠对袁叔大为满意。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戴笠决定撤离上海。撤退前， 他把袁叔招到一处秘密地点，依旧用那种命令式的口吻开门见山地说道，你得留下来，不但要继续搞好情报工作，还要负责带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镇压汉奸，袭扰敌军后方。袁叔很干脆地就答应了下来。戴笠走之前给袁叔下达了镇压汉奸、袭扰敌军后方的任务，但是袁叔就是一介书生，他哪里懂得这些，必须得找一个得力的助手。此时他想起了一个老朋友王铁民，此人可不得了，他是暗杀大王王亚樵的手下。 1932年，袁叔在父亲的朋友吴宝义的引荐下投靠当时震惊上海滩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帮助王亚樵管理一份名叫《公道日报》报纸，得到王亚樵的认可，同时也结识了王亚樵手下大将王铁民。王铁民跟随王亚樵多次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暗杀活动，然而王亚樵1936年被戴笠派人暗杀，军统对王铁民来说有着深仇大恨，袁叔亲自找到王铁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国仇在前，王铁民放下家恨，答应在袁叔的带领下行动。此后王铁民在上海暗杀了很多汪伪汉奸和日本军官，搅得汪精卫寝食难安。最后袁叔决定带着王铁民干一场大的，炸掉日本虹口军火库。 日军在虹口的海军军火库设在本田沙场的后院，有高高的围墙与沙场隔绝，大门口有卫兵24小时警卫。袁叔和王铁民化妆成沙场职工进行侦查，发现卫兵对进出仓库的人盘查很严，能凭着特别通行证进入仓库的几乎都是日本人，但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一个中国伙夫。这个伙夫每天踏着一辆黄鱼车为日军买菜送菜，袁叔决定在这个伙夫身上做文章。 于是这个伙夫每天上午上街买菜的时候，便经常会碰到化名周坤的王铁民，一来二去两人便熟络起来。伙夫还惊讶地发现两人竟然是同乡。一段时间后，袁叔和王铁民根据伙夫所说的库内管理情况，经过一番周密盘算，制定了实施爆炸的行动计划。 1938年7月上旬，上海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高温季节。这一天，伙夫又买了一车菜，推着往回走。伙夫看上去非常高兴，因为小同乡约晚上带他去相亲。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这车菜里面已经被他的小同乡动了手脚。我们仔细观察这颗大白菜，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菜心儿已经被掏空了。我们打开里边，看到埋进了装有烈性炸药的炸弹。其实就连黄鱼车的车底架也安装了炸弹，而伙夫早已被突如其来的喜事冲昏了头脑，喜滋滋地把车推进了军火库，回头就跟着王铁民相亲去了。随着一声声巨响，军火库成了一片火海，虹口日本海军仓库的爆炸声震惊了中外，老百姓拍手称快。 连续的暗杀和虹口军火库的爆炸让日本人十分生气。此时李士群粉墨登场，他来到日本军部，献上了上海特工计划书和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两份文件，想要模仿戴笠的军统也给日本人建立一个特务组织，以毒攻毒的对付军统。日本军部看了这份计划书大为欢喜，为人丁默村和李士群去筹建这个特工总部，每月由日本军部拨款30万日元作为经费。就这样，吉斯菲尔路76号就开张了，李士群也就一步登天。 76号开张后，李士群想起了旧相识袁叔，他知道袁叔是军统的人，对袁叔干的事儿他也心知肚明。如果能把袁叔拉进来，那76号可所谓如虎添翼了。于是乎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李士群、丁默村宴请袁叔劝说他投靠76号的情形。袁叔并不愿意当汉奸，他只好敷衍两位魔王，说是要回家考虑考虑再说。然而袁叔的考虑还没有下文，李士群和丁默村又决定对他再搞一次动作。 在电视剧《伪装者》中有这么一段场景，向我们还原当时的情景。袁叔再次应邀来到76号，而这天的戒备格外森严，几乎达到五不一暗哨，十不一明岗。李士群早已派人在门口迎候，袁叔被引进小客厅。李士群很高兴，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膀，拉着袁叔在皮沙发上落座后，李士群才告诉袁叔，日本人要来商量一些高级机密，请他来做翻译。袁叔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日本军方的高级机密我怎么能知道。正在他们拉扯之际，丁默村已经带着几个日本军官走了进来。李士群拉着袁叔上去打招呼做翻译。 其实日本人这次来只是礼节性的拜访，不过是互致问候，并没有什么高级秘密。客套话说完了，会见也就结束了。袁叔这才意识到李士群这招太毒了，他的意思是日本军官你也见了，所谓的高级机密你也听了，要么跟我们干，要么就让你死。面对李士群这种威胁，袁叔不能坐以待毙，他心想，既然你让我死，那咱们就来个鱼死网破。一场反暗杀计划在他的心里开始酝酿。 但是杀掉丁默村和李士群谈何容易，李士群生性狡诈，行踪诡异，袁叔曾派王铁民多次跟踪李士群都没有结果，也不知道他有多少个寓所，有多少个车牌号。后来还是一个青帮的兄弟打听到，李士群和丁默村有时候由于太忙就住在76号的3楼，他们两人各住一间房。据说丁默村由于怕死，放着舒服的席梦思不睡，而是睡在浴室里，他在浴缸上打一个门板，就蜷缩在那里凑合一宿。想杀这两个狡猾的杀人魔王可不容易，于是袁叔就和王铁民商定，干脆把76号一锅端了，炸掉76号。 76号大门前是马路，屋后却是一大片菜地。菜园子里有一间小屋，里边住着个种菜的老汉。袁叔给了老汉一些钱，把他打发回家，计划让王铁民带人从小屋里面挖一条约50米长的地道，直达76号下面，然后装上烈性炸药，只等李士群、丁默村二人住在76号的时候引爆炸弹。然而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还没等地道挖通，意外发生了。这天李士群再打电话邀请袁叔到静安路的咖啡馆见面。袁叔走进咖啡馆，并不见李士群的人影，他只好先要了一杯咖啡坐下等候。一杯咖啡都喝完了，李士群还是没有等到，却等来了两个彪形大汉。两名彪形大汉不容分说，架起袁叔就把他往门外推。看着挣扎的袁叔，其中一个人冷冷地说道，袁先生最好老实点跟我们走，李主任可是有话交代，如果你敢反抗，我们就把你当场击毙。袁叔这时候才明白过来，这伙人是李士群派来。他跟着坐上轿车，心里却在冷静地思考，李士群突然翻脸，原因何在？ 在描写袁叔事迹的剑胆琴心红色情报员袁叔传奇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思忖间，小轿车已经驶进76号，那两名大汉一边一个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押进一间审讯室。李世群早已坐在审讯桌后面，看见袁叔被按在刑椅上，便慢悠悠地说：你搞的名堂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只问你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死很容易，要活就改弦更张，跟我们一起干。袁叔却不肯低头。到了这里，是死是活，细听尊便。李世群冷笑着把几份材料递到袁叔眼前，袁叔仔细一看，头脑瞬间一片空白。他终于知道了李世群翻脸的原因，自己亲手制定的刺杀李世群计划泄露了。 原来桌上摆着爆破76号的计划书、地形图，还有发给军统总部请示电报的副本、领取经费和炸药的收条等等。不用说，袁叔被出卖了，出卖他的人竟然是他在军统的上级王天木。王天木被76号抓起来之后，还没等用大刑就乖乖的投降了，把袁叔卖了个底儿掉。这是袁叔第三次做客76号，他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那他该怎么办呢？保命做汉奸吗？他是死都不肯的，他必须想办法救自己。 此时李世群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老兄，这事儿你办得太糟糕了，可是你对我不仁，我不能对你不义。丁默村本来是要把你就地处决的，是我打电话向周佛海求情，才答应让我好好劝劝你。袁叔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儿的吸烟。袁叔表面上装得很镇定，其实他的内心十分紧张，他的脑子在飞快地旋转，谁能救自己呢？此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虽然不是万全之策，但只能孤注一掷。 他掐灭了香烟，站起身来大声说道：你的美意我心领了，可是这会儿我一要吃酒，二要洗澡换衣服，三要请我的司机把我的汽车开来。你若真还念及当年咱们的交情，这点小忙你总得帮吧。李世群一看袁叔这架势好像是有门，于是就说：你要吃酒洗澡换衣服，那好啊，不如就屈尊去我家吧。 于是里袁叔正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如今第一步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谓吃酒，就是先设法离开那个杀人魔窟76号，所谓回家拿换洗的衣服，就是通知妻子自己已经被捕了，而让司机把汽车开来，就是通知王铁民和行动小组的人赶快逃跑。那么下一步就是该找那个人出面救自己了。等袁叔洗完澡，李世群将袁叔交底儿了。这件事日本宪兵司令部都知道了，不是我不救你，给我个台阶，让我可以向日本人交代呀。 听他一再提起日本人，袁叔冷笑道：老李，你为日本人办事儿，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现在我只求你一件小事，让我当着你的面给日本人打个电话。李世群一时怔住了，他当然知道曾两度留学日本的袁叔会有一些日本朋友，但听他口气如此强硬，似乎他所说的日本关系非同一般，那会是谁呢？袁叔拨通了电话，找的是一个叫岩井英一的日本人。 岩井英一，日本间谍，1938年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关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掌握核发上海的日军及汪伪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拥有操纵干预日伪特务组织的权利。 这通电话打完之后，李世群当时就傻了，可是袁叔怎么会认识外务省高层的日本人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